美方应该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不应该再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澳洲总理莫里森要求北京就一则 Twitter 的贴文道歉，并且移除贴文，指有关图片不实。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 Twitter 发布一张图片，显示一名站在澳洲国旗上的澳洲军人持刀架在一名抱着羊的阿富汗幼童的颈上，刀上面染有血迹。对于莫里森要求中国道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澳洲军人在阿富汗犯下严重罪行是澳洲传媒报道出来，亦都得到澳洲国防部调查报告的确认。澳方对他同事的个人推文反应这么强烈，质疑澳方是想说明澳洲军人冷酷地杀害阿富汗无辜平民有理，但是有人谴责这种冷酷罪行反而无理。华春莹又说，澳洲政府应该深刻反思，并且将凶手绳之于法，向阿富汗人民作出正式的道歉，并且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永远不再犯这种可怕的罪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41点，跌553点，总成交金额24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1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0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3元，跌20元；美团290元，跌22元；建设银行6.08元，跌2仙；中国平安91元，跌7毫；小米集团26.5元，升4.5毫；阿里巴巴261.4元，跌8.2；工商银行4.92元，升5仙；ESR 23.35元，跌1.15毫；中国移动46.4元，跌1.15毫；中国海洋石油8.13元，跌1.3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36，瑞士法郎8.593，澳元5.719，加元5.972，新西兰元5.451，欧元9.2871。每百日元对港元7.4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0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3点，跌211点。港金现价报1645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26美元，卖出177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在屯门那边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中心，因为有意外，中线快线受到阻碍，塞到入境事务学院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屯门市中心对开有意外啊，塞到去入境事务学院。现时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分别多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多车啲，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九龙开始繁忙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在油站。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咧，部分路段有啲临时工程嘅。浅水湾道赤柱方向近住泳滩一段啦，同埋香岛道近住浅水湾道一段咧，都系分别多车嘅。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段，现时交通较为繁忙。九龙方面咧，九龙城嘅乐善道、东正道咧，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东正道来往方向就封咗路噶啦。乐善道近住东利道至打鼓岭道一段咧，都有封路措施。咁啊，九巴嘅2号 D 啦、10号而家需要改道行驶噶。 新界方面咧，葵涌大连排道就有啲紧急维修嘅。大连排道近住伟伦中心二期对开来往方向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西区海底隧道落斜入口去九龙，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38，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4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教授，今次抗疫研讨会有没有进展啊？ 当然有啦。你准备一下，我哋呢几日就去香港，同香港嘅合作团队继续研究。 今次我哋会由陆路口岸入境，虽然属于获豁免检疫人士，但系有啲乜嘢要准备噶，教授？ 我哋需要持有当日或者之前三日内有效嘅核酸病毒检测阴性结果，同埋接受14日医学监察。 多谢教授，我即刻去准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音乐说，欧锦棠的音乐选择 ，Sound of Silence。 我听到我会喊嘅。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我记得我有几次嘅病发嘅经历，有一次我喺某一间即系连锁咖啡店，摆低杯咖啡，我哋叭系咁喊，喊完之后冇嘢嘅，冇嘢发生咁嘅，跟住抹眼泪，跟住一抹，死啦！头先做乜啦？你谂下啲人会点睇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韩女歌手 BoA 出道20年，由2000年到今日为止，推出9张嘅大碟同埋2张嘅精选碟，仲有无数嘅 single 添。佢喺11月头推出全新嘅作品 I Believe。今次为手机游戏唱出主题歌曲，其实亦都系继11年之前歌曲《守护着你》之后，再次担任同样系列作品嘅主题曲。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BoA I Believ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歌曲 BoA I Believ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Thank you. 星期一收到音乐，十一月尾啦。 十一月最后一日啦， 系啊，最后一日啦。换言之，2020年得翻一个月嘅时间咋？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但系你问我2020年我做咗啲乜嘢？喺屋企食咯， 同埋做苏动音乐咯。 啊，系啊，系啊，我转咗个新 partner， 我嘅新 partner 系波胜啊，而我系严琼啊，欢迎大家翻嚟啊！星期一嘅苏动音乐。系啦， 系， 我哋要同大家做一个买一个广告，主要系卖我哋两个自己。 系， 系啊，妈咪，你见唔见到我啊？我喺歌手嘅 MV 当中出现啊，好罕有啊，终于见到我啦。同埋咧，我发现你生得大只嘅好处就系一眼就望到啊。 若然你生得唔够大只，你就尽量着啲好抢眼嘅衫，都会令到人哋见到你嘅。 好似系波城咁样啦，真系好贱啊！着黄色衫去睇 show。 嗱，事源系乜嘢呢Nowhere Boys 咁，佢之前就搞咗个 show 啦。今日佢一路派紧嗰只最后的摇滚，咁啊亦都推出咗一个战役版。 系 战役版就即系攞翻嗰日 live 嘅嗰一个嗰、那个 状、那个现场、 那个现场嗰个嚟啦。咁所以咧，佢嗰张宣传相或者个 thumbnail 咧嗰段片咧，就当然系攞翻当日喺现场所影嘅相啦， 系啦，一个 shot 嚟嘅，咁就见到阿 Van 咧系挥舞住呢个 Nowhere Boys 嘅旗帜，咁样系好热血嘅成个 moment 咁样， 冇错。 咁但系仔细少少睇，你就见到喺个旗端嘅下低有两个熟悉嘅面孔， 一个着住黄色衫 Kobe Bryant 24号嘅男人， 系啊，真系 sharp 到不得之了。好有高喎、啊，有啲鬼就後面啲人喎、啊，嗰、那個叫做波城。 另一個喺佢隔離非常之肥美嘅，亦都係好橫嘅，我坐喺隔離咧都有啲逼嘅，嗰個就係嚴瓊喺隔離啦。 係啊，跟住呢幾排咧就發現好多 friend 不斷 tag 我哋兩個啦，話見到我哋兩個啦咁樣。其實我開頭仲好開心嘅，哇！你睇下歌手 Amy 都出現啦，都叫做有參與啊咁樣。 然後咧， 之後慢慢而家變得有啲唔好意思。 其实嗰日真系冇谂住会变成咁噶， 系啊，早啲化个妆啊，大佬。 同埋首先唔知道个座位会系喺一个咩位置啦， 系啊。 第二嗰日真系突然之间出门口之前，嗰日凉凉地，好想着长袖衫，就揾咗件好薄嘅 Kobe Bryant 嘅衫。 系。 咁同埋亦都可能咁啱啦，嗰日去修顿场馆、修顿球场系打篮球噶嘛，咁我嗰日咁啱都着住 Kobe 即系篮球员嘅衫，就好似 match 咗。咁你又点会知道？嗰日周围坐嗰啲人，大家着啲比较沉色啲嘅衫，亦都显得嗰件黄色嘅球衣非常之显眼啦，咁样。 但我必须要讲， 真系唔想啊，对唔住啊。 即系嗰个图画咧，都令我勾起嗰晚即系睇演唱会嗰个回忆啦。首先，大家知道而家即系睇演唱会有种中六合彩嘅感觉啦，就 系 有冇得睇咧，有冇得睇咧，有冇恭喜大家。首先恭喜埋张敬轩先啦，即系都叫做顺利完成咗呢个部分啦， 冇错。 咁咧，我必须要讲，我自己咧，即系睇到嗰张相咧，我都有一谂起嗰晚嗰种热血嘅。 系， 即系首先，因为佢系一个战役嘅一种嘅 棋盘咁样嘅构思啦， 嘅构思啦，咁样咁加埋嗰日大家见到啲成个 set 啊，同埋化妆都有一种喺战争当中，我都系生还啊，即系努力求生还嗰种状态。 嗯， 即系同2020年我哋成个即系努力活下去嗰种感觉好似啦，咁样。咁我哇，见到我自己，我感觉上我都有参与呢场战争啊，系啊。但可以隔离负责食咯。 啊，嗰套叫咩？你有冇睇过日本嗰套大屠杀？ 有 喺个 poster 上面见到样嗰啲逐个逐个死， 死 你就见到一个俾人点上，一阵就有个交叉画喺你块面度，或者死神来了。通常某一件物件上面记载咗好多人咧，跟住嗰啲人就会轮流遭遇不幸啦咁样。 同埋睇我同你个样咧，都系第二个就俾人怼冧嗰啲人嚟。求生意志好低， 黄色衫嗰个咁显眼你， 到你啦，出嚟去边啊？ 大声再讲一次， 唉，咁样 系， 咁啊系啦，大家可以去睇下。其实唔系为睇我哋， 梗唔系啦，支持一下一啲能够即系喺呢段时间 开到 show 啦，系啦，同埋出到新歌啦，出到新专辑啦， 系啦，我试下听呢个现场版，睇会唔会听到我哋嘅 feel 喺里边。呢、这个战场上面有一个穿着黄色衫嘅男人， 同埋着个格仔衫嘅女人啊！ 见到嗰一个肥美嘅女人跌咗落啲雨水泥泞当中喺度转圈嘅感觉，有隔篱个男人好想拖佢，又唔拖佢走。大无畏，在终点抱着别太远，留低如是似画的拉扯，便做出无畏。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惜一切，黄黄的草蜜甜，无惧谁高高位直觉困扰，无计从弹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流泥，从高处到心中有声音要空气那种壮丽，才最合时代壮烈。 奏着谁的歌，盛世经已散尽时光，于是这地空的粉碎或逝去，谁没有痛苦过，无常地擦去这次热痛楚，当世外无惧这一幕，可以到处天特别一起拉响这最后和弦，拒绝了唯一到米便是要无埋葬，让消别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由一分贝一分贝比属于 我哋喺度嗌紧啊！我有份嗌噶。嗰個係好尷尬噶，因為阿 Van 企咗喺我兩米前面喺度嗌頭先嗰個啦，見到鏡頭 pan 緊啦，即係影到我啦，我又好內斂，我唔知跟唔跟住嗌好，你知唔知？ 我頭先一切我都明白，但我唯一提出質疑嘅就係你內斂， 內斂噶睇呢啲 show 嘅時候， 嗰一瞬間突然真唔好意思你。 呢個 Nowhere Boys 最後的搖滾戰役版。 其实讲到咧，出现喺呢个现场嘅一啲嘅影像记录当中咧，唔系下下都咁开心嘅。 哦， 因为话说咧，我记得我大学第四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做紧中学实习，好辛苦。我几乎每一晚都会同我嘅嗰阵时嘅老师啦，即系大学老师个导师啦，去哭诉，每日个 workload 都好重啦。咁我发现原来即系当你一啲理论嘅知识系冇办法将佢实践出嚟嗰种无奈啦，诸如此类啲嘢咁样啦。我好记得嗰时系啱啱一啲串流平台嚟香港想打响个头炮嘅时候咧，咁有一间串流平台佢请咗好多香港台湾嘅音乐人嚟香港做表演。咁因为我实在太爱陈珊妮啦，我好记得陈珊妮嗰场咧系一个星期一嚟嘅， 系 佢唔系平日，佢唔系假日，系星期一嚟嘅。我都系放学嘅时候啦，我同啲要本来要留堂嘅同学讲，我今日唔得闲理你，我真系同你死过咁样。 但今日我真系要赶住走咧。 老师今日真系有嘢做，我听日唔会放过你。咁我就冲咗出去去听呢个 live 啦，咁样。咁因为真系好中意佢啦，我陈生你我记得好咗去排队，佢不似话位，其全部几位，所以我好似排第一排定第二排咁样啦。咁啊，成场我好投入，完全唔记得咗，我仲有二百几本簿未改啦，啲文又未睇啦，课又未准备啦， 但系都冲咗出去， 系啦，咁样完全忘记晒嗰啲烦恼，非常之开心咁啊。咁睇完咗场 show 之后咧，睇完啊，几乎系同时，我收到我嗰个大学老师嘅电话。佢劈头第一句就系成日同我讲你咁忙，你同我去睇演唱会，严琼你有冇病啊你？ 但系即系代表你个 professor 都有睇，即系佢都睇你中意嘅嘢。 系啊，咁因为陈珊妮嘅音乐咧，即系艺术性好高噶嘛。 系。 咁因为其实佢唔系喺现场，佢系睇嘢 live， 即系嗰阵时已经有 live 直播啦嘛。 哦。 跟住佢喺 live 度见到，哇，严琼。你个头咁大，我仲唔一眼见到你？ 系你啊，望你个乜头都知系你啊！ 啊，嗰时你知唔知我系想唔认都唔得，因为佢 cap 咗图啊！ 我都有出现过一次咧，嗰啲现场嗰啲片段， 系 或是有一次唱 K， 系 咁啊唱以下来呢位歌手嘅歌。嗰阵时好多年前系嗰啲农历新年演唱会，咁然后佢就有一啲握手嘅阶段， 系 咁然后就会掉啲利是落台。咁我嗰时好似系中学，咁就唔记得啲亲戚嘅姨妈姑姐带我去睇，跟住我就有冲咗出去就喺个台下面咧伸晒手，啊我要啊我要啊嗰啲咁嘅样， 发钱寒嘢由细细个开始啊。 跟住点知有一次去唱 K 嘅时候，发现嗰一首歌，佢系有演唱会版啊嘛，我见到自己嗰个发钱寒嘅样出现喺嗰个电视面前， 真噶， 即 系你又见到你喺度斗紧利是俾我俾我嗰样， 但我真系唔记得咗系。边一首歌啦？ Uh-huh? 但应该系快歌嚟嘅，因为你去到握手位派嘢嗰啲，你唔会唱好慢嗰啲噶嘛。农历新年嘅嗰段时间系， 但系你嗰时几大啊？ 中学啦，我谂， 即系都认得你个样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希望大家可以揾到个 M V 啊，帮我哋 cap 波成个样出嚟听我哋啊，我好想睇下。 至于嗰位歌手系边一个，好多年前嗰阵时细个，应该叫我妈带我去，因为我妈都好中意呢位歌手啊，以前。系啊，佢就是李克勤。有咩快歌其实都应该容易数嘅。 系。 咁但系真系边一首我唔记得啦。大家如果有机会揾到嘅话，就踢翻我哋啦。 送达晚餐总靠爱人，我习惯睡床苦等，看尽最新影片解困，门钟响起，颓废起身开灯。咬着汉堡想约女神，怕被永久单身，常在动态标签一人，又在等回复自困。几多餐客厅得我食而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有如离岸十英里，荧幕里注视你分隔有两星期，限制距离远距离不见限期，几多则语音短信未全无视或清理，几多张有关于你荧幕截图极隐蔽，情人近放替给你体贴入鼻，无位置让我接触你，三餐对着空气。就算偶然更新，缺乏你都差点吸引，甜痛苦及 几多餐客厅得我食而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犹如离岸十英里，沿幕里注视你分隔有两星期，限制距离远距离不见限期，几多则语音短信你全无视或清理，几多张有关于你荧幕截图极隐蔽，情人跟风提及你体贴入微，无法略过懒得理，几多餐客厅得我食而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又如离岸十英里，荧幕里贴近你不要被你疏离，限制距离远距离抱紧处理， 听过李克勤的喂食熊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因应第四波疫情急速恶化，星期三开始实施三方面严厉措施，为期两星期。措施包括餐厅、食肆提前至晚上十点结束堂食，每台最多两人。可以繼續營運的處所必須安裝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便追蹤緊密接觸者。另外，多個受管制的營業處所需要關閉，包括遊戲機中心、公眾娛樂場所、卡拉 OK、麻雀館和泳池。至於健身中心、體育處所就可以繼續開放，但是不得多於二人一組活動，期間需要戴口罩。俗稱限聚令的禁止群組聚集規例將會由四人再次收緊至兩人，公務員在家工作的安排將會回到七月中的最緊的水平，除了提供緊急必須的公共服務，政府僱員不需要在寫字樓辦公。林鄭月娥形容本港疫情嚴峻，今日新增7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9宗源頭不明。她說同歌舞群組相關的個案累計增加至519宗。林鄭月娥說有需要將違反限聚令、口罩令和不遵從強制檢測令由現時2000元定額罰款倍增，有待行政會議討論和通過。他表示，上個星期警方和食環署巡查超過14000多次，發出484張定額罰款告票和50宗檢控。林鄭月娥說，知道有市民在部分消閒娛樂場所關閉之後，利用私人地方包括遊艇、開派對、跳舞等的活動，認為對防疫有很大負面影響。他又表示會加設二線舉報違規行為。林鄭月娥認為特定群組的強制檢測有用，有37宗確診個案透過檢測中心識別，措施將會延伸到的士司機。他又說已經徵用兩間酒店作檢疫用途，提供大約800個房間。模擬電視廣播今晚11:59鐘止，明日進入全面數碼電視廣播年代，政府委託社會服務聯署，今年1月起推出關愛基金數碼電視援助計劃，資助正在領取特定社會援助計劃或者屬於低收入的模擬電視住戶安裝數碼電視設備。社聯表示，截至今日已經收到大約24000宗申請，以及為超過20000個合資格住戶成功安裝數碼電視接收器材，仍在處理的申請大約有2200宗，另外有大約1100宗申請經審查之後不符合申請資格或者自願退出。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中文大学二号桥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交通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马料水交汇处。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中文大学二号桥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马料水交汇处。至于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中心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噶。而家屯门公路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近住屯门市中心一段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后少少近住小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加龙村。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方向，而家近住友爱村一段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一路排到去观塘道接近启业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南区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浅水湾道110号。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嘅乐善道同埋东正道，因为爆水管，而家东正道来回方向，以及系乐善道介乎东利道至打鼓岭道一段仍然系有封路安排。九巴嘅二号 D 同埋十号都系需要改道行驶。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同埋牙前围道来回方向交通仍然系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埃隧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笑住前行，总有希望。 沿路每地碰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和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一界声音像荷叶，混沌或是音乐， 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得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住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声，点解你个人咁黐线噶？又喺直播室大叫，又拉起件衫跳舞，可唔可以正常翻少少啊？ 阿琼啊，放胆做自己咪几好咯？你玩下，依家个世界，反正都唔系显得好正常噶啦。 只不过想正常呼吸，怎么我竟垂头哭泣？太陌生了这些明日，所有生物渐成废物，睁开眼比往事焦急，喘息也比从前委屈，发丝脱出一种刑罚，不要冲突但求配合。原来什么新过都会变旧，包括这颗心早晚会死去。新天新地，吹起苍白，回望太多事该执着，缅怀旧日，老去。 将来好定系坏，未到嗰日系唔会知嘅。 他照常呼吸，多喜庆，他神情仿佛。有谁想要这些明日？反正不变，被谈及。 陈柏宇嘅那个明日，未来就好似将一只猫咧，同一啲可以整死佢嘅化学品放喺一个盒里面一样。只猫最后系生系死呢？观察者一日未打开嗰个盒系唔会知道嘅，但个盒一日都未打开嘅话，只猫都系处于一个生死叠加嘅状态。 观察者。 一首歌的概念来自于薛丁格猫，一个奥地利物理学家的一个思想实验来的。而这首歌就是由披风去主唱去创作的歌，歌名叫做薛丁格的盒子。作为一个观察者，只要一日不打开个盒，这只猫都还有一半机会是生存到的。有时同真相保持距离，可能会令自己可以舒服一点的。 你可以说是贴心伴侣，字典有一百种的情绪，句子里经典金句，啱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撒娇继续陶醉，以点接交代错的时序，一本要收拾那双摸黑暂明寂寞消息随时看清。 张美仪嘅 Pretty Liar， 一段关系开始咗，发现有问题，要抽身好难嘅。咁但系如果未开始，但又知道冇好结果嘅话咧，俾你拣嘅话，你会唔会拣开始呢？ 我和你就似游客和美景。看着你，如我无法被叫醒，越看越忘形，因应着你换行程。 Yeah, I bring my passport， 我登上我的飞机，帽子压在地，也戴上我的墨镜。遇见你就被痛击着上瘾，我牵着你的手奔跑。Oh, what to do？ 咖啡厅的音乐是梦在追逐，爱你，手机里的风景照片也全都是你。你这天的亲爱里，顺着你的小聪明，一直看着星空，不让你发现你和我的距离。 Baby, baby, 要对电影来念我的行程 no play， 超版被我拉着你去的咖啡店。 Sorry 今天又来电，只要写我被我的粉丝要写，管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月亮的轮廓看起来就像你的侧脸，这张爱情的签证环游世界没有期限。 I'm falling for you. Ooh, ooh, ooh. I swea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我爱上你的锁骨，像拼桌子的 tattoo. I swea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我爱上你那奇怪的脾气，永远不服输。我爱上你的一切，不想跟你道别。你是特别的存在，用这首歌记录下来。'Cause I know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separates you from the girls that I once knew. I swear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makes me just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Tyson, do you say this to everybody? I swea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You say our star sign is the reason that we grew, and yeah, I think that. 一年听过两首由姜涛 featuring Jay Han 的爱情签证申请，另有 Tyson Yoshi 的 Something。 有时你很真心地对人，人家可能觉得你不认真，那最后究竟应不应该出手呢？你自己决定咯，看看博不博得过咯。 七点几天气预报， 新聞之前找你有他的，他的名字叫王嘉莉，你可以叫他做 K Ellie， 有他第一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微风》。 初步阳性个案有大约50宗，源头不明个案由前两日的20多宗回落至今日的9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一日半日的数字反映不到疫情趋势。政府公布一系列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形容收紧措施是有必要，但是不能够单靠措施，必须做好愿检尽检，即增加检测服务，才有望压止疫情。他指出近日天气转凉，有需要防止病毒加快传播，当局必须在几个星期内控制到疫情，让公共卫生系统能够负荷。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啦。喺新界啊，荃湾路去屯门，咁啊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开快线咧有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丽景村噶啦。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晋升工厂大厦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快线受阻塞到丽景村。之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中文大学二号桥嗰度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喺快线嘅，坏车走咗，不过仲系好多车嘅。龙尾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啊，受到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由中文大学二号桥一路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反方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咧，近住马场一带都好多车嘅。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咧，由沙田马场一路去到大学段咧，亦都系车多行车缓慢。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温思劳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很多车，龙翔道去狮隧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港岛路面南区的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一段来往方向都是分别多车，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段现时都是车多行车缓慢。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多车啊，龙尾去到新蒲岗附近。咁啊，新界方面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扫管辉嗰段多车啦。黄珠路出嚟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海皇路至到龙富路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啊，仲有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城苑段，现时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中环，西区海底隧道落斜入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荃湾路晋升工业大厦，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唔同嘅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人。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深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唔鍾意我啊？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听日就系啦， 听日就系啦，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听日就系啦。 如果你仲用紧旧嘅模拟电视，到时就睇唔到㗎啦。 即刻行动加返个机顶盒。 或者换个架数码电视机呢， 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 要喺出年7月15号之前申请。 热线电话 2922-9230。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 先生，可唔可以？小姐，介唔介帮我做个访问？ 唉，严庆冇人骚我啊！ 咁唔得噶，波胜，你要话俾人知你系边个先得噶嘛？嗱，你试下咁样做。 我哋港台噶。 介唔介意同我做个访问啊？ 骚动音乐街头访问环节， 我哋港台噶， 好正能量啊！呢、這个 我哋港台噶 ，Oh yeah！ 系啊，我哋真系港台噶， 成日听到人讲香港音乐点点点，其实有好多音乐人好努力咁样继续做新歌。你听我哋骚动音乐就知咧，而且仲有好多香港人都支持紧香港音乐，骚动音乐决心揾佢哋出嚟，所以我哋每次都会落街同你讲下香港音乐。 呢几年我哋听到对歌手最多嘅评价就系、是：喂，边个嚟噶？鬼识佢啊？喂呀，大佬啊，唔好咁啦，听下先啦。听完之后，可能你都会发现啲新惊喜咧。就好似今日咁，我哋要去发掘下，到底有边啲歌手或者音乐令乐迷改观呢？ 俾阿 Jam 咯，系咯。 人面上走向大不了的远方。 开头啲新闻啊，香港啲人就多，即系话佢哋金鱼嘴啊，又成咁样咧，好似有少少片面咁样，就咁用上网抨击啊。 嗰时系咪都有影响你，令到你比较少听佢啲歌噶？ 都系啊，上大陆节目多啲咧，可能对有啲偏见嗰啲咯。但系听佢近期啲歌就，即系佢用佢啲歌嚟表达到佢嘅行为咯，即系打动到人心啊，即好似啲句号啊嗰啲咧，都会致敬翻佢之前间公司啊。 因为歌手同唔同嘅单位或者公司合作，喺乐迷心目中原来都会带嚟唔同嘅感觉噶。 如果真系要讲，我会觉得系许廷铿。 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滋长。 為之前覺得佢係呢個電視台歌手啦，即係唱嚟唱去都係啲主題曲啊、片尾曲嗰啲。咁但係聽咗《青春眾》之後，就覺得啊，真係幾好聽。 若然現時士氣高昂，即管放肆任性。當你感到無力、軟弱，切記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 几青春几热血，同埋歌词都有意思，即系蓝月光写得几有意思。我觉得配埋个 MV 都几特别，系咯，所以就有留意多咗。 可能转咗唱片公司之后，更加到唔同风格嘅歌之后，你有啲咩唔同嘅评价对于佢？ 个 level 感觉会似唔同咗啦，一嚟，二嚟系感觉好似佢自己嗰、那个。掌握嘅，即係可以自己去掌握究竟要啲咩歌啊！近排出咗新碟，都會睇一下、留意一下咁樣咯。 記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個夜晚，別忘掉原是靠堅持醫好每個傷患。幾時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法，無懼於。 而收集到的另一种的改观，就是由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歌手做什么，到后期极喜欢，而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Serenia 第一个都是六层后再到别，这晚来迷失大意。 第一次听其实我不太知道他的歌，回去之后一听就先認識到咯，巧合嘅一個情況就睇一個 show， 嗰日會喺嗰度唱啦，咁啊咁啱就聽到佢唱，就發覺佢係同台下啲觀眾咧啲互動係好瘋狂嘅，跟住你亦都會好投入佢音樂，同埋佢啲歌係真係我覺得好特別嘅，嗰啲歌詞或者佢演繹方法，翻去睇埋 MV 之後就覺得成件事好，即係佢係唱一啲好令人 hyper 嘅歌又得，唱一啲好慢好抒情嘅歌又得咁樣咯，咁你就覺得都幾欣賞佢，同埋佢好有自己嘅風格咯，好有自己 style 咯。我成日咧一 OT 咧就喺 office 嗰度播佢啲歌，之後全個 office 啲人都會知道係我咁樣咯，即係佢哋會想 motivate 我，佢哋就會播佢啲歌。 今集街坊嘅題目最有趣嘅地方就係我哋收集到最多嘅答案。反而不是对某一位歌手的改观，而是某一位歌手令到受访者对香港音乐改观。那究竟有哪些人这么大影响力呢？ 令我改观的是陈奕迅。 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 我以前就唔系好中意广东歌，亦都唔系好中意广东歌手嘅。即系嗰阵时我细个啦，即系唔讲几细啦。咁咧最红嘅时候就系、是、即系容祖儿啊、Twins 啊嗰啲咧。其实我先听就觉得有啲 M K 嘅，即系唔好打我啦。但系咧去到我中学嘅时候，即系当陈奕迅出了一只碟啦，叫做What's Going On。咁、其实嗰只碟咧系我即系人生第一只碟嚟嘅，咁亦都系第一只廣東歌嘅碟啦，跟住嗰只碟係改變咗所有嘢嘅，因為咧我聽佢裡面每一首歌咧，都係令到我覺得喺當時我好大讀書壓力嘅時候咧，其實係治愈咗我嘅，亦都俾咗啲動力我咧繼續去行嘅，係啦。咁其中一首歌都特別深刻印象就係黑澤明啦。 情緒或高或低，如此詭秘，有情難講理，既然浮生就如遊戲。 他每一句他都会叮嘱我，就是咦，其实好像即是很辛苦啊，很多压力的时候，其实即是死也未怕，又怕什么苦气呢，这样我就觉得是啦，即是陈奕迅的歌每一首我再每一次听呢，我都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咯，真是每一首到现在就算啲好旧，譬如 K 歌之王啊，但我再听都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咁但是你刚才的变化好大，你又完全不听，为什么你会给个机会佢 即是听陈奕迅 啊？是啊， 因為嗰時提上真係好紅嘅。咁應該誒係啦，嗰陣時即係我都有聽港台嘅，坦白講。咁咧真係嘅，係啊，好嘢。嗰陣時我聽港台咧就成日播齊信嘅。咁誒、我聽咗佢幾首歌之後，就覺得咦，好似有啲 feel 喎、咁樣啦。第一首係誒。最佳選友係啦、我有啲 feel 喎，跟住就開始留意呢個歌手啦。咁到佢出 What's Going On 嘅時候咧，我都唔知點解唔打唔撞走去買咗隻碟。咁跟住就開始愛上咗佢啦。咁之後咧就每一隻佢嘅碟我都買咯。咁有一次又係好深刻嘅印象就係、是、佢一次俾又係俾港台啦嘅頒獎典禮邀請咗佢去表演嘅，跟住就唱咗即係唱曬四大天王啲歌嘅有一次係。係啊，我唔知你知唔知？哇！嗰次聽完之後就覺得哇，好感動啊！即係超正，即係嗰次睇完之後，係連我第二日翻學，我一個好老嘅老師都話：哇，齊信真係好勁啊，人歌合一啊咁樣咯。跟住我就係啊係啊係啊咁樣，係即係佢個聲線又好聽啦。跟住佢演繹嘅時候，佢每一次嗰種情感投注喺嗰首歌，即係你係完全感覺到佢係中意裡面啲歌詞，而將啲歌詞嘅意思係反錯咗好多次，可以表達翻個情感出嚟咯。即係最近有一次，佢2014年嘅 live 唱《床頭床尾》啦，哇，係聽到有啲聽入去，係啊，心坎裡面嘅。 徐徐入面沉睡，徐徐入面沒眼淚，床頭任何。 陈奕迅的影响力相信不用我们多说，而有一个音乐单位的影响力是令来自澳门的朋友都对香港音乐改观的。 大明一派開始聽音樂係聽外國音樂開始先嘅，咁稍微聽到咁上下，我都留意一下，即係邊啲 band 都有聽我聽嘅 band 啊，咁唯一我知道嘅係達明一派，咁令到我都覺得，咦原來佢哋都俾我聽緊嘅音樂影響緊嚟去做音樂啊，或者聽歌。 達明一派有冇邊一首作品特別引起到你嘅共鳴啊？ 一定係《石頭記》嗰一個作品咯。朋友介紹去聽，咁我即 band 得嚟，咁你有啲中國風咁樣，即嗰種。嗰種味道咯，係咯、我本身自己80后啦，由我未出世之前出道到今日嚟講，我覺得佢算係喺香港個所謂主流樂壇比較突出啲，同埋比較即係另類少少。聽翻轉頭，咦，原來佢哋都有啲相似地方，又或者佢係。受佢哋影響咁樣咯，係咯。 有冇你心目中一啲令你改觀香港嘅音樂單位？ Rubber Band 咯。即以前开头其实不是好听香港的音乐，其实多数都是英文啊、日文啊。第一首歌是听他们先，即是学识怎样听 band 咯，系啊，同埋以前自己有打鼓，所以变咗就会有改观咯。对音乐，即系唔系只得80、90年代的香港音樂才話叫勁啊嗰啲，其實而家都有，只不過是個 market 市場不同了。 你仲記唔記得即 Rubber Band 嘅邊一首歌？你嗰時一聽到就是咦，原來香港嘅音樂、香港嘅樂隊是哇可以咁樣犀利嘅喎。 發現號咯。 前有隊 band 自己夾去打。嗰陣時，點解會佢哋會打得咁勁啊？嗰陣時咧，哇！點解可以打得咁快嘅？即係人哋可能有啲會踩 double bass 啊，但係嗰陣時唔知道乜嘢叫 double bass， 就係可能就係個 kick drum 淨係自己踩快啲咯。因為我唔識睇鼓譜喎，到而家都淨係可能自己靠聽靠打。打多啲咁樣，咁之後就睇人哋，即係可能睇黎曼啊，或者睇唔同嘅鼓手啊，可能甚至乎 Extra Pan Yuski， 我自己好中意睇佢哋點樣打咯，即係自己去學呢一樣嘢咯，即係一個對象去類似進步咯。 在世界自動看透，也不敢去為我來營救，向着太陽狂走。 正能量啊， 嗯， 即系唔系净系得悲观啊，爱情啊，即系可能佢以前有首歌叫《世界杯》，讲踢波嘅，咁我都觉得哇好得意，即系讲喺香港踢波可能嗰啲非洲裔嘅人啊，或者可能唔同国籍嘅人啊，都佢都有留，佢哋都有留意到，即系唔系净系得单一 topic 嘅嘢咯。 唔单止乐队多元化嘅主题吸引到人听，有啲乐队直情系可以凭住佢哋嘅曲风。令到受訪者對某類音樂改觀添啊！ 我本身唔係好聽 rock metal， 不過自從有個朋友介紹咗逆流有一首歌叫《一瞬》，我就中意咗。 回望這一星光景，原諒我未知暫停。如若此刻宿命，愛上侵蝕，怎抱守殘命？回望一生的身影。 咁你本身唔係太鍾意或者冇乜留意嘅原因喺邊？ 因為純粹普遍印象覺得好煩好嘈咁樣，又唔係好聽到歌詞咁樣。不過之後就發現其實一個都好特別嘅 genre， 所以都好鍾意。開始聽得多咗，亦都會接觸其他香港本地嘅 local band。 嗰次佢點樣推介俾你？ 哦，純粹我同佢去酒吧飲，同個朋友去酒吧飲嘢，佢咁啱播開，咁我個 friend 好鍾意，佢就同我講，跟住我。跟我講佢好中意，跟住然後我再聽多陣，跟住我就中意咗，自己翻屋企再聽咁樣。我覺得其實好多時候聽個歌唔係淨係聽佢個 melody， 都會睇埋歌詞，我就都幾中意佢哋嗰啲歌嘅歌詞咁樣。 小姐，你咁中意音樂，把聲又咁好聽，做著你男朋友真係幸福啦！ 波晴，人哋男朋友就企喺隔離咋，你聽完佢講就知道自己冇機會噶啦。 咁呢隊都係一隊 metal band 啦，即係嗰隊 band 就叫 Maniac 啦咁樣。咁佢仲其中有一首歌就係叫《人間失格》啦。我分咗三個階段去聽嗰啲嘢嘅。第一個階段咧就係我聽佢一開始嗰啲係一啲極度 hardcore 嘅 metal 嚟噶啦。咁我嗰陣時仲係一個唔知中六學生嚟嘅，所以我係完全唔慣啦。就係第一次聽，突然間佢去到 stream 嗰位就即刻 boom 咁樣擺低咗個耳筒，因為覺得太嘈啦咁樣。結果又唔知上到大學之後，可能唔知即係可能經歷多咗啦，又發生好多事咁樣啦。突然間又接受，即係你又慢慢咁樣可以接受到呢種 metal 嘅 stream。咁去到第三階段咧，就係 Mania 最近就kind of 改咗少少佢哋嘅音樂 style， 由本身去好 heavy 嘅 metal 變咗一啲比較抒情啲，會偶爾會有啲 stream， 但係甚至可能去到最後尾已經 stream 啦咁樣。呢個三個階段就係我不斷咁樣對呢啲歌手或者組合有一個新嘅認識。即係有時可能情緒低落，好似你咁樣講情緒發泄、情緒低落嘅時候會聽啊，甚至搭車嘅時候覺得 high 想 high 嘅時候就喺度聽，跟住又喺度撳，即係喺度揼下地咁樣。其實我咧應該隔離啲人望住我覺得好奇怪，咩時候無啦啦喺度摁下咁樣。咁但係我就係喺架車度喺度聽嘅，喺度摁咁樣，唔理其他人。因為你入咗個音樂世界之後咧，所有嘢都 flow 得好快，可能本身一個鐘頭嘅車程。唔知好似15分鐘過咗去已經落車啦咁樣， 即係啲咁嘅感覺咧，對我嚟講幾好嘅。 俾個機會自己，俾個機會人。 聽完之後先至好落 judgment。咁阿瓊啊，如果想聽多啲新嘅音樂，同埋了解多啲嗰啲音樂背後嘅故仔，可以點啊？ 唔使去深水埗，又唔使上屠戮，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帮到你噶！ 哇，正啊！ 哇，好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9宗源头不明，歌舞群组再多40人确诊，累计增加至519宗确诊个案。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大约50宗，源头不明个案由前两日的20多宗回落至今日的9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一日半日的数字反映不到疫情趋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因应第四波疫情急速恶化，星期三开始实施三方面严厉措施，为期两个星期。措施包括餐厅、食肆提前至晚上10点结束堂食，每台最多两人。可以繼續營運的處所必須安裝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便追蹤緊密接觸者。另外，多個受管制的營業處所需要關閉，包括遊戲機中心、公眾娛樂場所、卡拉 OK、麻雀館和泳池。至於健身中心、體育處所就可以繼續開放，但是不得多於二人一組活動，期間需要戴口罩。俗称限聚令的禁止群组聚集规例将会由四人再次收紧至两人。公务员在家工作的安排将会回到七月中最紧的水平。除了提供紧急必需的公共服务，政府雇员不需要在写字楼办公。林郑月娥话：有需要将违反限聚令、口罩令同唔遵从强制检测令，由现时2000元定额罚款倍增，有待行政会议讨论同通过。佢话：上个星期警方同食环署巡查超过14000多次，发出484张定额罚款告票同50宗检控。林郑月娥话：知道有市民在部分消闲娱乐场所关闭之后，利用私人地方，包括游艇、开派对、跳舞等的活动，认为对防疫有很大负面影响。她又话会加设二线，举报违规行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处骏星工厂大厦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大致是车多，车龙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天桥接近亚街路加桥面，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 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去返将军澳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近兆辉台。今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唔同嘅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人。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深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唔鍾意我啊？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家姐啊，点解你呢排冲凉冲咁耐嘅？ 因为最近我发现乳房好似有嚿硬块，乳头又有啲分泌物啦，咁我咪试下用热水冲落啲当做热敷咯，所以咪搞咗咁耐咯。 你讲嗰啲有啲似乳癌嘅症状喎。 吓，唔会系嘛？ 喂呀，唔好估下啦，快啲揾医生检查下啦，我即刻帮你打电话 book 咗时间先。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真啦，出去做街坊，见到一啲女仔能够咁勇于同埋善于表达自己对音乐嘅爱咧，真系好吸引嘅。你要知道， 你讲咩我都唔会信嘅。我仲记得做街坊嘅时候，你个对眼金金咁望住人。如果唔系因为现场有对 cam 影住你，你会对个女仔做啲乜嘢？我真系不敢想象。咁大家到底咧，邱博士有几咁过分咧？大家记得啦，上我哋 Facebook 啦。我哋会有今次街访呢条片咧，等住大家噶啦。 又唔好咁讲，咁佢戴咗口罩，只能够望到佢对眼啫嘛。 咁就咁啊，眼金金望着。我都成日戴口罩，我都得翻对眼，又唔见你咁望下我嘅。 我都眼金金望住你啊！ 真系好金啊！我对住佢对得咁啊。今日呢条题目，我觉得其实系好值得讲下嘅，因为嗰个意义啊，即系老老实实。香港乐坛俾人睇死都唔系呢两年嘅事情啦，咁样。咁但系当你发现原来即系香港乐坛都会有一啲无论主流定系 小众啲嘅歌手啦，而佢哋嘅出现或者佢哋嘅音乐嘅嗰个内容啊，可以令到人去对广东歌、香港乐坛有啲改观，我觉得系一件非常非常，最起码令我好振奋嘅事咯。 系，同埋我觉得就算我哋电台都好，咁我哋播嘅歌，其实我哋嗰、那个光谱嘅阔度都未系去到最阔噶嘛。 系， 你当我哋可能有一个范围，其实我哋呢个光谱嘅外边仲有其他，即系好似头先听。 你知唔知我一路话我人生我都好想播 JB 啲歌噶，系因为我哋电台真系做唔到嘛。 系啊，系啦，即系有呢一啲。咁头先嗰个男仔亦都听到佢介绍一对嗰对 rock metal 啊，嗰对即系会 scream 嘅 manic。系啦，咁佢嗰张专辑里边，咁我翻去其实佢介绍完我都有听嘅，咁你就会知道，咁其实唔好净系睇出边啦，咁香港都有人做紧呢一类嘅嘢，哦，原来咁样样嘅，几过瘾喎，咁样，咁即系譬如我剪嘅时候，寻晚我都会忍唔住，啊、哦，其实都几过瘾，跟住又上网去睇佢哋嘅 MV 啊，咁样样成，咁我觉得就系、是、即使我哋呢个 media 都好，都唔系全部嚟嘅，即系我哋只系一个渠道去 spread 紧一啲 choice 俾大家再听多啲咁解咯。 系咁令我哋改观嘅歌手，咁街坊有街坊嘅选择啦。咁大家可以睇片，同埋头先重温翻我哋嘅环节咁样。咁之后咧就我同波成。 系啊， 我觉得我觉得我同波成嗰个答案咧都几 估唔到啊嘛。 系，即系当波成头先咪我哋倾紧嘅时候，佢一讲呢个答案啊。我因为都几唔衬你噶，啲咁有深度嘅嘢唔啱你讲啊。 咁我讲我嗰个先啦。其实我想讲嗰个改观的而且确系似头先嗰个街坊去到后段讲啦，即系听完呢一啲音乐单位嘅歌嘅时候，对于香港嘅音乐嘅改观就唔系纯粹对指定某一个人啦咁。咁咧，我想讲嘅呢一班嘅朋友啦，呢班朋友好似好唔尊重添。 系啦， 呢一对嘅前辈咧，就系 Raiders。R A I D A S， 你当时听到我讲呢一个即系组合乐队嘅时候，你系咪有啲惊讶？ 我有啲惊讶，因为我喺度谂紧嗰个改观到底系嚟自乜嘢咧？同埋我以为你会讲啲好近几年嘅歌手，即系当你讲一个咁大嘅前辈嘅时候，就觉得诶，即系佢改变你咗啲乜嘢咧？咁样， 因为近几年嘅歌手已经喺电台浸淫呢个环境之下，我已经冇嗰一种好似点样讲啊？好似一般人去听歌有一啲先入为主，因为我哋同歌手会做访问嗰样嘢，好清楚佢个成个制作过程啊、创作啊、个脑谂紧啲乜嘢各样嘢咧。好多时候我哋因为做访问前已经放低咗呢一啲嘢去同佢倾偈，咁我会少咗呢一啲嘅。即系你话如果我唔系做呢一行咁听歌，可能喺听一个歌手嘅歌之前会睇咗佢嘅周边新闻啊诸如此类，可能会强啲嘅咁。咁但系做咗之后，我觉得少咗嘅。咁但係揀到去 Raiders 呢，係因为我點樣知道有呢一對嘢，当年做輕談淺唱不夜天。嗰陣時呢，我成日都会同人讲一个好有趣嘅比喻，就係、是对于坊间嚟讲嘅新人啦，叫做就係新出道嘅人。但对于嗰陣時嘅我嚟讲，新人就係我未出世嘅时候已经出歌嘅一啲前辈，嗰啲对我嚟讲係新人。因为现行嘅新人喺电台播紧好熟啊，所以嗰啲嘢根本对于我嚟讲，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但系翻去听翻八十年代啊，甚至乎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未出世嗰个年期，嗰啲人对于我嚟讲，哇，原来有一个咁样嘅人，哦，原来有啲咁嘅歌噶咁，嗰啲对于我嚟讲先系新人啊。 我明白啊，就好似哥哥呢张最新嘅碟啦，好多小朋友听翻咧都系当新歌听噶，嗰、那个化学嘅感觉好微妙噶。 系啦，就系、是、因为嗰个出生嘅年代各样嘢。 我有个 friend 教中学啦，佢话佢有同学同佢讲，我估唔到咧，以前香港就有啲咁正嘅歌手咯。跟住我 friend 就，哎呀，我点样可以同佢解释咩叫做估唔到香港以前就有啲咁正嘅歌手？呢句嘢其实有好多个位我都要矫正佢啦。但佢话我真系唔知道从何入手啊，真系。 咁Raiders 咧，我以我所知，我喺公司借过，好似得两张定三张专辑，唔系好多嘅就出过。咁但系嗰阵时我去听嘅时候，点解话改观就系、是、因为原来早喺八十年代咧，即系香港有一啲嘅，佢仲要系主流嘅，上到又喺我哋嗰度提名啊、攞奖嗰样嘢，已经出现咗一啲电子嘅声。嗰阵时我已经开始。应该系开始听接触紧电子音乐，咁电子音乐而家有啲新啲嘅，大家会听到啲声实正啲啊，个音乐嘅类型会有啦。咁但系近呢几年好似兴一啲复古，咁所以你会听到一啲 beat 嗰啲鼓声，其实系攞紧可能八十年代佢哋用嗰啲 machine drum machine 嘅嗰啲 sample 去做噶嘛。 咁當然而家嗰啲只係用一啲電腦 software 啦，有啲係 plug in 去做翻，你係唔會夠當年用翻嗰部真實嘅機去做，咁似啦。 明白。 係啊，因為而家你要買翻嗰啲機其實好貴嘅，可能天價嚟嘅。 有啲直情揾唔翻添。 你揾唔翻，你只能夠上網買啲 plug in 去做咁。咁但係你聽翻以前八十年代佢哋做嘅時候。有理由相信佢真係用緊當時嗰部機做緊，咁、你就聽到哦呢一啲聲嘅根源就係喺嗰度啦。咁而佢哋好似頭先有一個咪講達明一派嘅街坊嘅朋友嘅、即係佢自己會有聽外國樂隊，然後聽到達明受到一啲原來佢自己都鍾意外國樂隊嘅影響啊諸如此類。咁我覺得聽翻譬如 Raiders 都有一種感覺，就係你聽到係好受以前英倫嘅電子風格嗰啲嘅咁，而嗰啲歌你而家新出都會有嘅。咁、我就覺得哦幾有型喎、又 upbeat 喎、咁樣。咁所以我嗰陣時就有即係借嗰啲碟嚟聽啦咁。咁咧，其實要揀一隻歌出嚟咧，都好難嘅。咁佢都好多 hit 嘅 song 嘅， 梗係啦。 係啦，咁譬如傳說之前，因為有一套戲，咁跟住唱開咗之後，《志明與春嬌》定係《春嬌救志明》， 唔記得咗。總之最新嗰集啦，係啦，同埋係嗰三個女人一齊，即係姊妹喺度， 大家會 唱歌啦， 知道呢一首啦。咁跟住另外《吸煙的女人》呢一首，亦都係嗰陣時佢哋參加一個創作比賽。跟住得獎咁樣，然後就加入樂壇啦。咁亦都有好多講法，就係、譬如話 ，Raiders 有個影子嘅成 員， 係啦，譬如林夕就好多時候都會包辦佢哋嘅詞。咁跟住亦都有講過蔣志光又佢哋嘅隱形成員咁樣啦。咁但係咧，我自己好中意佢呢一首歌咧，我再睇翻個班底咧，反而就唔係頭先講林夕啊咁樣嘅。咁呢一首歌就係叫做《人海寫真》，大家喺佢開唱之前，你聽翻佢嗰啲 beat 啊，佢啲鼓聲咧，呢、這個就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嗰啲好 raw 嗰啲聲，我聽完好中意，係啦，所以今日我揀一首舊啲嘅，唔好介意，希望大家聽完之後都有個 feel 啊 ，get a feeling 啊，攞翻嗰個年代 feeling 嚟啊！嗱，條 bass 而家你有啲歌都會聽到啊。同埋呢啲嗰啲噔噔噔噔噔噔咁样样，你就睇翻听翻晒所有啲乐器嗰阵时就系咁样样嚟啦。 千百年，千百年光辉照黑暗面，怎寄存？怎寄存誓盟与心里愿？日子布满是问题和混乱，期望运气会转。日子错过便淡忘无事事。心里头，心里头堆积千种荒谬。会忘自由与心碎后，目光满眼是茫然，谁问候？无路亦要走，内心布满是问题和寂寞。是我心里呼喊声，没有抄你心声，怎么会跟你完全默？千百星，千张脸，早晚人海中拼命。是我心里呼喊声，没有抄你心声，怎么会跟你完全默默呼应？就听到有感叹声，夜里可会仔细听？星星说心冷像冰。誓盟与心里愿，日子布满是问题和混乱，期望运气会转。日子错过便淡忘无事事，是我心里呼喊。 声，千张票早晚人海中平明， 是我心里呼喊声，没有抄你心声，怎么会跟你完全默默呼应？ 就听到有感叹声，夜里可会仔细听，声声说心冷像冰。 呢一隻啊 ，Raiders 嘅人海蛇陣嗰時係應該無派台噶，即係應該屬於當年嗰啲 side track 嚟嘅。 嗯， 係啦，就係喺佢其中一張專輯叫《傳說》裏面啦。係啦，咁啊有呢一首，係啊，咁啊攞翻嗰啲 feel 聽下咯。係，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播啲。 我覺得好好聽喎、啊，我終於明白點解我阿爸成日話咧，聽以前啲歌咧會好開心。 哦， 係啊，即你知道，即係我阿爸講唔到咩大道理啦，即係我成日聽佢話，你覺得以前聽歌嘅感覺係點？好開心咯、啊，咁樣。咁我大概聽呢啲歌，你會明白其實冇咁多要成長啊、迷惘啊、思考啊諸如此類啲嘢，但係佢個節奏就會令你覺得好開心、 啊。是啊，你听吸烟的女人怎样有成长，我叫大家都不要吸烟的这样。写一吸烟的女人出来那怎算呢这样。 反 水了。对，那我呢就反而揀一只旧一点，我觉得我有改观的一首广东的作品，就叫人海蛇真的 Raiders 的。 哎呀好怕啊。为 什么怕什么啫你揀哪个啫 我想说你讲完这个之后令到我跟着下来讲的真的很大压力了。但我想讲。 太有音乐性了。 是啊。 似返个人是吧 好有深度啊。令我觉得很陌生，跟住我想讲是 Mirror。 嗯， 我觉得大家暂时放下一些既定的立场去仔细听我讲，因为其实所谓改观呢，就是你要冇一个既定的立场，佢先会比较容易令到你有啲新嘅谂法啦。 嗯， 大家记唔记得啱啱开头做全民造星一嘅时候，大家睇嗰个节目啦，其实我觉得大家好似一路以嚟嗰个状态都系笑。多过去真系觉得佢会有啲乜嘢 成绩出到嚟 系啦，咁、但系真系你系见到呢一班参赛者加上即系电视台咁，一定系台前幕后嘅努力啦，咁样咁慢慢真系帮佢哋储咗班 fans 翻嚟。 嗯， 尤其是我哋做呢一行，我哋知道而家做一个新人有几难，做新歌有几难，做星有几难，即系做一个咁多人嘅男子跳唱组合。是有几难，即系我会觉得呢件事其实而家喺香港呢个市场已经冇可能发生噶啦。 嗯， 但系我哋又的而且确眼见就系 Mirror 佢哋每个人都有佢哋自己发光发亮嘅地方啦，都储到一定嘅 fans 翻嚟啦。咁之后有二啦，有而家嘅三啦等等。咁其实之后嘅事情，我觉得二同埋三，我唔系我今日我想分享嘅嗰个感受之一啦。但系我真系觉得一其实依家尤其是今年。阿 J 三首嘅呢个物语系列啦，非常之好咯，音乐性非常之好啦，做得咁包括 Anson Low， 我觉得每一次睇佢上台跳舞，每一条跳舞嘅片，佢都系好震撼到我噶啦。好啦，我哋要讲晒所有人，因为以前公平， 光业生财有道 系啦，即系好多才多艺。你见到佢 YouTube channel 自己嘅经营得好好啦，咁样咁伊人同姜涛更加唔使讲啦，即系两位嘅进步啊，同埋伊人嘅创作能力啊，姜涛佢自己嘅不断 好好啊。 努力啊！你見到，因為真係冇辦法 講全部嗰種 公平，全部個個都有單飛出嚟嘅人咁樣。 有冇後悔啊？攞講 有啲啊， 幾個 好彩佢暫時呢幾位朋友就出年再講呢個更加多，我驚咁樣。係，我係覺得。真心 ，Mirror 系俾咗个希望我啊、我觉得原来其实唔系嘅，即系只要你肯所谓揾到你自己想行嘅个方向，你真系有付出过努力，有去想练得更加好啲，即系个起步老老实实，即系因为而家网上我都系睇过韩国 Produce 101啊，睇内地啊咁样，你见到内地系讲紧可能佢嗰个系廿几亿去做咗个咁样嘅节目出嚟。即坦白啲讲，全民造星一，我冇廿几年，佢零头都未必有嘅价钱。但系好坦白讲，喺咁嘅一个资源嘅情况底下，即系我哋公司都算系穷穷人家，系、嘛？即但系可以做到咁嘅效果，你今时今日你再望翻佢哋，无论系单飞嘅几位成员啦，又或者佢哋自己本身做紧嘅呢个组合嘅嗰个努力嘅成果我觉得是有突的了，你明白吗？即已经完全超乎了我们最开头 看。最开头想象那样 东西。是啊，看全民造星一的时候那个成果，这样东西是我很改观的一样东西，即都令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是 只要大家肯勤 肯努力做多少少的话，是可以做到星的，做到新星出来的。 而 on the other hand, 就是 Mirror 的兄弟班 Era 其实都是一样。 是 即他 佢用嗰種嘅方法係即係 娛樂 娛樂為主啦。咁佢哋亦都有佢哋嘅音樂作品啦，亦都喺綜藝上面去做啦。 嗯， 咁亦都隨住佢哋成立咗呢個組合，慢慢去玩嘅時候，咁你見到佢哋各自亦都會去摸索喺呢一行業裏面做啲咩。譬如寶橋為例，你今年瘋狂地去同佢嘅朋友，譬如 DTD 啊、 JMY 去創作啦。咁之前 嘅咩真係 好難㗎，之前仲同一個16歲嘅 producer 阿 Dean 咁樣去做歌，咁、即係亦都係令到佢呢個組合，哦，係我成立咗之後，亦都可以有一個機會去接觸音樂人，然後去繼續做。其實可能佢當初參加比賽就係想做呢一樣嘢，咁、但係因為你需要一啲資源。可以落到自己身上面，首先你要有一定的知名度啦，即是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 很现实，尤其是这个是商业运作的一个模式来的。 是啦，咁即是一个兜兜转转之下，你见到哦，佢保期佢真的开始越来越多啦。咁你亦都即是全民造星一就有啱啱讲的这一批。咁其实你造星二慢慢我之前是做访问同阿 Jude 都有讲，譬如MC 咁样。咁亦都见到哇一出嚟大家就哇大家都等待緊㗎。咁样。 期待緊㗎。 有一堆是在度等待中，等待大家去睇到佢哋咁樣樣噶嘛，咁。 所以我諗第一件事就是大家真係要放下偏見啦，都係我哋今日好想做呢樣嘢，就係可能有啲偏見令你錯過咗一啲人嘅咁樣啦。咁另外就係俾個機會自己啊，俾個機會人。 係，我覺得留我最大愛嘅節目啦，係咪先？大爱音乐啦，咁系 我就系拍住自己人。 有时我真系觉得嘅，坦白地说啦，即系好真心咯。我哋系咪大家识咗咁多年啦？喺电台 人少少， 其实闹真系冇乜所谓嘅，我觉得。 梗系啦， 但系你睇咗先闹咯，唔系就咁睇个壳睇少少，或者就咁睇个歌名，或者睇佢边度嚟你就闹。如果佢做音乐，你咪睇佢唱咩歌咯。嗯、如果嗰个人系演员，你咪睇佢套戏，你睇晒。你鬧唔緊要，我試過一次入戲院睇套戲，我睇咗真係睇咗十零廿分鐘到，我真係想戒燈嘅。但我保持一個概念就係、OK， 我一定會睇到最尾，因為我出到嚟如果同人分享，我覺得呢套戲唔好睇都好，我起碼話俾人聽，我係睇曬，我有資格去講我嘅睇法。 鬧都鬧得理直氣壯啲啊！ 係咯， 係啦，咁所以大家不妨聽咗先啦，係咪？ 係聽啊！ 假你 Mirror One and All。无论是拆开的还是整体的，我觉得都是有希望的。 一起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哪里始终你我跟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谁像你我从从未说出口，只得你听得到，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 认清楚，沿途。 哋有12个啊，不止佢一个。 咁仲有我哋两个啦，好唔好啊？ 加埋 一齐 支持下。14个啊，有。听过有 Mirror 嘅 One and All， 听日5点再见，拜拜。